第25天，困苦中的祈祷。达味作。上主，我向你把我的心举起，我的天主，我全心要倚靠你，恳求你不要使我蒙受羞耻，也不要容许我的仇人欢喜。凡期望你的人绝不会蒙羞，为冒昧失信的人才会受辱。上主，求你使我认识你的法度，并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，还求你教训我引我进入真理之路。我终日仰望你，因你是救我的天主。上主，求你忆及你的仁慈和恩爱，因为他们由亘古以来就常存在。我青春的罪愆和过犯，求你不要追念。上主，求你纪念我，照你的仁慈和良善。因为上主仁慈又正直，常领迷途者归回正路，引导谦卑者遵守正义，教导善良者走入正途。对待持守上主的盟约和诫命的人，上主的一切行径常是慈爱和忠诚。上主，为了你圣名的缘故，求你赦免我重大的天有。不论是谁，只要他敬畏上主，上主必指示他应选的道路。他的心灵必要安享幸福，他的后裔必能继承乐土。上主亲近敬畏自己的人民，也使他们认识自己的事盟。我的眼睛不断地向上主瞻仰，因为他使我的双脚脱离罗网。求你回顾，求你怜悯，因为我是孤苦伶仃。求你减轻我心的苦难，就把我脱离我的忧患，垂视我的劳苦和可怜，赦免我犯的一切罪愆。请看我的仇敌如何众多，他们都凶狠地痛恨着我。求你保护我的生命，向我施救，别叫我因投奔你而蒙受羞辱。愿清白和正直护卫我，上主，因我唯有仰望你。天主，求你拯救以色列，使他脱离一切的灾祸。